把你的笑容认得更清晰，小眼睛小脾气小任性的你，一个我一个你，剪辑爱的电影，我的黑框眼睛，为了记录每个幸福的你，我只想把你好好看仔细。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20:06，各位晚上好，欢迎光临我们的节目一起唱吧，当然也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这个节目，欢迎各位，我是歌声本尊泽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这个乐团，这个乐团的名字呢你可能去过，叫做头发胡同。但这个头发胡同会不会唱歌，他们唱歌又是什么样的类型和风格呢？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收听收看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当然欢迎各位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精彩画面。收看方式非常的全面和简单，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了。第二种方式呢更加简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个大屏幕，刚才有写到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好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里面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一个小时的视频画面了。欢迎各位在收看的时候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头发胡同的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好，我们先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哈。其中首先先欢迎的是郑汉。 好，大家好，FM98.2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头发胡同的制作人郑汉。 制作人，所以你并不唱歌哈。 对。 那今天唱歌的人是谁呢？欢迎今天我们唱歌的这位朋友木易，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是那个头发胡同的唱歌的 主播。哎，你是一个很害羞的女生是吗？ 有点。 你唱歌是一种什么样风格的？ 就那样吧。 就那样。那好，那我们直接先唱歌好不好？通过歌声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那我们直接推我们今天的 CD 就好了，因为也是自己的原创歌曲嘛，推第一首就 OK 吗？ 对。 好，我们从第一首开始。唱歌的时候呢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些哈。第一首歌曲也是头发胡同自己的原创歌曲。各位收听的朋友，记得点赞，记得打 call 哟。木易，咱们还用旁边的那个话筒吧，有线的那个。 穿梭时针镜子幻出轮廓，说着 还是用旁边的那个话筒吧。 我独自望着数着记着已有多舍不得，以为哭过会累了困了醒了就能忘记了，流星飞 Happy 呢说声音好听，还有简迪也说歌曲很好听，很多人在为你打 call 哦。听哎，像我们看一下鲁同学 Lucy 啊，还有将来，还有神 Happy， 还有刚才说的简迪，都在疯狂的打 call， 说这个声音很好听，歌曲包括这个歌词都很美。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首歌叫什么样的歌名？ 这首歌叫《七月的流星》。 七月的流星， 对， 因为整体的歌曲的氛围感觉是很适合晚间，然后很舒服，但是又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对，因为他是就是说创作背景来说的话，是讲这个一个人，然后他期盼着流星的到来，但是并没有实现，就是这个愿望落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从就说音乐本身来说，它也有一个大调转小调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会有一点那种淡淡的忧伤的感觉。 嗯，刚才有朋友说，哎，今天请来这个组合叫做头发胡同，请问头发胡同是剪头发的吗？剪头发要多少钱呢？ 对， 介绍一下吧。 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叫头发胡同，然后甚至有人问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地儿啊？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地名，这是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 真实的胡同， 对，真实的一个胡同，对，因为它很狭窄嘛，然后所以就因此命名叫头发胡同。取这个团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三年之前做了一张 EP， 当时是只有四个人，就我们初始的四个人，然后那张 EP 的整个的编曲是在头发胡同完成，其实头发胡同也是我家所在，是在我家里完成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用这个来作为命名。但是后来随着就是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 2014年， 2014年， 对，2014年， 当时四个人在你们家完成了。 第一张这个迷你专辑的编曲 有几首歌？ 三首歌曲 已经很厉害了啊。 对，但当时因为一开始也是属于比较摸索的阶段，然后所以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那是我们就是说做原创音乐的第一步。然后随着就是后来新的成员不断加入之后呢，然后因为我们也有很多这个在别的城市的这个团员，然后或者在别的国家留学的上学的这些团员，然后后来我们觉得头发胡同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说通过这样一条这个可能有些狭小的胡同，但是连接的是外面 更广阔的音乐世界。我觉得第二层寓意就是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团体一块做音乐，然后能够认识到很多这个一块热爱音乐的朋友们。 这也是很多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现在比较纳闷的一点，这个乐团只有两个人，然后只有一个女主唱，旁边这个人好像也不表演，然后也不演奏乐器，他是干嘛的？其实从2014年的时候，当时只有四个人，到现在2018年刚刚开始，整个乐团已经发展壮大到12个人了。 对，没错。 然后这12个人很神奇，平时当中呢是基本见不到面的。 对，是， 大家都是网友。 对对，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不太理解，说你们是一个这个音乐团体，那跟这个乐队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一般来说，就是说乐队的话，它是所有的人，可能我是吉他手，然后我是贝斯手，所有人到参与到这个演奏过程当中，然后他们 固定的角色， 对，没错没错，然后主唱就是主唱。那作为音乐团体，其实的一个比较灵活的地方，就是说可能我们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这种就是音乐的爱好跟他的这个擅长的东西。那可能有的人，比如说像我，就做这个作曲作词，然后和编曲啊，其他人也有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可能几个人对某一种音乐非常有这种爱好，那我们就在一块儿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音乐。那当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的时候，其他几个人又可以自由组合，然后去完成这样一首歌，所以是一个交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就是您刚才提到说用这个互联网啊，这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实在互联网太发达，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去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这样的音乐伙伴加入进来。 所以这十二个人真的是散布在世界各地啊。 对，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有那个在英国还在读书的小伙伴，也有在香港上学然后工作的，然后也有在国内其他城市像这个苏州的，然后所以就是其实都是通过互联网让我们在一块作业。但是我们因为还是坚持说这个希望能做这个录音室的专辑，所以一般是我们挑这个寒假跟暑假暑期档，然后会在一块在一般来在北京跟广州两个地方，然后去做这个录音室的这个专辑的制作。 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也发现了，在这个乐团当中今天请来的这两位嘉宾，其中一位是滔滔不绝型的，还有一位呢是压根非常非常的安静，全程到尾可能只唱歌吧。你平时在乐团当中也是这么安静的一个女生吗？ 那个有问题的时候会说，没有就不说。 他之所以这么安静，是因为他本身是中央音乐学院， 对， 然后专业的学习小提琴， 中提琴， 中提琴。 莫洛实际上是就是我们团特别重要的一个成员，他是自己是科班出身，然后他是有这个受过非常良好的这个古典乐训练的，然后他是中提琴专业。然后像我们团还有就是比如说伯克利作曲系的啊，还有像在香港学声音工程，但也有一些就是非专业的爱好者，所以其实是不同的这样的学术背景的和不同的这样爱好人聚集到一块，很有意思。 就是这么混合混搭的一群人，然后搞到一起一块来做音乐。然后这些年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自己的原创作品。刚才我们听到是其中的第一首，叫做七月的流星。接下来呢我们也说这么多，不妨先来听一听歌曲。第二首呢依然是他们自己的作品，先介绍一下吧。 好的，这首歌叫这个岁末信笺。我想简单说两句啊，多说几句。就是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说两年前的冬天就已经写好了。但是呢就是当时受到启发是我当时还在伦敦在上学，然后我的一个同学跟我说这个圣诞节快到了，然后我要写一封信。我说 西方圣诞节。 对对对，我说要写给谁呢？他说这个写给圣诞老人。我说那就挺有意思。那因为就是英国的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他是还保留着很多这个红色油桶。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互联网太发达了嘛，大家其实比较少用这个就是用纸质的这种邮件写信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大部分咱们都是用这个微信现在都解决的，甚至说 email 我们发都可能比以前少了。然后这首歌其实是在讲就是用保留这种书信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他想寄信给他希望沟通他的一个好朋友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这首歌当时写完之后就迟其实做了一个编曲的版本，但是没有说做到特别满意的感觉。 我们先来听一听好不好？ 好， 先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好的， 因为以前写信的这个过程其实很美好的，很美妙的。然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上一次写信是什么时候，上一次收到的信件是什么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记得留言，记得打 call 哟。 心间，是多年来最冷的冬天，穿过生冷交错的节点，你红杏当树相伴多温暖，忘记贴好邮表的信件，夏天不出笔直那栏，我徘徊在湖色又冻结，多难看，我遇见的星星和心酸，多想还能再有你分担，看到的梦见的轮廓都变迁，我只能把回忆封存在地址，留白的信件在记忆里，在时间里 听歌擦眼泪的你啊，不就是没收到几封信件吗？还是有 email 可以收到的，什么账单呀，垃圾邮件呢、啊、怀念一下曾经可以写很美好的文字，然后把一封信送到邮筒当中寄给他， 写一封随我签的信件，是多年来最冷的冬天，穿过生冷交错的节点，你红杏淡树相伴多温暖，沉默角落冰冷的情节， 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可以收听可以收看之外，最重要的是可以互动，可以留言说一说你听歌的感受以及想到的种种的故事。那我们的留言方式呢和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关注以后直接点击里面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一个视频了。再请郑爱说一下吧，刚才这首歌曲前面也说到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发现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契合点。 对，刚才泽华老师也提到说这个前奏啊，其实就是可能有朋友能发现这个前奏有一些熟悉，其实这个其实是我前段时间听那个应该是霍洛维茨当时在美国的一场快一个演奏会，然后当时他演奏这个舒曼的一部作品，这个曲子其实可能很多，我相信大部分如果弹钢琴的小孩应该想 小时候都有弹奏过，因为它本身难度也不大，它是一个小品，它是这个舒曼1838年创作的第十五号钢琴曲集里面的第七首，叫梦幻曲。其实它的这个主题是关于叫童年情境，然后它是以这个成人的视角去回忆他童年的经历跟故事，然后这个他把这部作品也作为了一份情书送给了他后来的妻子。然后我当时其实小时候就听过这首音乐作品，但是当时可能就是觉得它是一首古典乐作品，但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这种感动。但是当我就是前不久再听到就是霍洛维茨这一版的时候，就是被深深打到，然后我就联想到了2年前的这首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舒曼的这部作品的这个主旋律的部分，然后我们把它做了重新的这个和弦的改变，还有包括肢体上的改变，然后把它的这个提取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前奏当中。然后所以是我们也想做一个古典跟就是我们自己这样流行音乐的一个融合。 这个融合的过程听你现在讲起来好像挺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各位都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当中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哈。 对对， 各中的具体的艰难的程度我们今天不在节目当中过多的说了。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很表示说这首歌曲很好听，请问在哪里可以听到这样的歌曲呢？ 这首歌曲我们之前在这个网易云音乐有发布过这个上一个版本，但是这个编曲版本可能是在这个春节之前会跟大家正式见面。 歌名叫什么？再度的跟大家说一下。 岁末信件。 岁末信件。 对。 好，今天请来到头发胡同，除了在节目当中唱他们自己的原创作品，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之外，当然也会照顾一下大家的口味，也会唱一些你们都会唱的一些流行歌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唱到的张韶涵的这首 Journey 这首歌曲，请导播老师帮我们点一下哈，也是很多人在自己的青葱岁月当中很喜欢的一首歌曲。问一下木易吧，你这么安静，你第一次听到这首 Journey 是什么时候？ 看《海豚湾恋人》吧。 当时看偶像剧的时候， 小的时候， 当时就直接就喜欢记住这个旋律吗？ 对对对，我当时很喜欢张韶涵， 当时很喜欢张韶涵，是几个意思？感觉现在不喜欢了，要不要连线一下张韶涵？ 别，开玩笑的。 来吧，如果各位会唱的话，跟着我们一起来唱这首《Journey》。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and I don't know if I can believe when shadows fall and block my eyes. I am lost to know that I must hide. It's a long. 但是时间的关系，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蓝精灵说，哇，唱得真棒，今天这个组合真有品位。当然你也不看看是什么节目，挑战新歌声请来的组合哪个没有品位呢？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当然收看我们的视频的直播画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男主播长得这么帅气，哎呀，感受到鸡蛋砸到脸上了。我们的视频的收看方式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了。当然更简单的方式呢，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不就完了吗？微信公众平台呢是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再说一遍啊，关爱青年计划。关注完以后底下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头发胡同这个组合。这个组合一共有12个人，但是由于这个人员的关系以及今天我们这个演播室的关系，只请来了其中的两位。这两位呢，分别是主唱以及在这个乐团当中进行这个乐器演奏的我们的穆洛。终于说对人家名字了，前半个小时一直说错了名字，不好意思哈。欢迎穆洛。 大家好。 穆洛的特点呢，就是人非常非常害羞。害羞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看前半个小时就知道了。前半个小时他除了唱歌几乎不说话。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这个乐团当中的负责编曲的一个幕后功臣，我们的郑翰。欢迎郑翰。 大家好。 所以你们的分工真的是这个样子，好，你是这个乐团当中主要的代言人和发声人。 对，主要的话痨。对，就是因为他太安静了，所以我一直是话痨的角色。 搞得我个人很好奇，其他11个人也是这么安静吗？ 其实还好了，因为大家那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做音乐的时候，或者说在沟通跟音乐相关的时候，就会变得话特别多。其实穆洛就是，他的加入的话也帮我们在，因为他是古典乐出身的嘛，然后我们的很多音乐的一些细节，特别是弦乐部分的细节，然后他都会抠得很细，然后就是一些很细节要求，比如说像弦乐的把位啊，或者说在录音的时候的一些细节也会跟我们沟通。对对对对对， 我终于说话了，我的天哪，主动说话了。跟他说的什么？ 我说我事儿比较多。 其实前面大家如果有看我们节目的话，刚才有唱两首自己的作品，这两首作品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每首歌曲的前奏呀，包括整个这个歌曲的编曲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听的。那这里面肯定是有我们的穆洛的功劳了，是不是？ 这俩好像还真没有吧。啊，不过那个七月的流星是那个弦乐部分是我来拉的，就是我来演奏的。 好，然后像这首就刚才之前演唱那个岁末信件，就是我想把这个舒曼的作品移植过来，也是跟穆洛讨论过，因为他毕竟是这个古典乐的这个专家了嘛。对，所以我们也是交流了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看视频的 Vincy 说11个人的组合，错，是12个人。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继续来听他们组合自己的音乐，你就知道这个组合大概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一个组合了。第三首歌曲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这首歌叫这个声光温度。然后主要是描述了一种就是以前的记忆，但是它依然存留在你的脑海里，然后它依然是温暖的。 你存在你婶婶的脑海里。然后嘞， 对，这首歌是其实是关于这个亲情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先可以先听一下。 好。 我们的歌曲又起来了，这首歌曲呢是关于亲情的一首歌曲。很适合今天听，哎，今天是腊八节， 嗯， 适合跟家人在一起。 是的。 你的每一个动作就像被光芒拂过，穿过冰冷的空气漫向我，我闭上眼睛，眼底都是你燃起的光和热。至今我还是时常后悔，那时的我们没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如果我开口握紧握你的手，也许不会再有本来不该再有，在回恨里孤独求救，即使现在的我试着把痛握手，只是我的心，只是我的双手，依依是那时温度。可我没开口和你轻声道别，也许不会再有本来不该再有，让时间在眼前流走。究竟为什么离开的人洒脱挥手，换作留下的人独自承受、哦、究竟为什么记起你陪我走过的路，那些寂寞时刻，那些失意挫折，都不再是逃避的理由。天空另一侧，你是否也执着是我，在某个无从知晓的角落，冬夜里的我遥望星海最亮的那刻，你的呵护温柔如同涌动暖流，是我坚强的理由。 花痴状在看着穆洛，除了我花痴，鲁同学也很花痴，还有这首歌曲很好听。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觉得这首歌曲好听，包括这首歌曲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带给你任何的感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重复一遍，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留言给我们。来讲述一下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吧，感觉像是一个恋情受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但它其实是关于一个亲情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当然就是各位听到之后可以有自己的解读啊，我先从就是我作为词语作者就是在当时在写的时候的一个感触出发。因为其实一直很想写关于亲情的主题，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契机。是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比如说父母很忙的时候，然后有很多时间是跟我外婆在一块的，然后就一直是我外婆带我。但是在我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外婆就过世了，所以就是我其实 就是当时我小时候因为是个特别淘气的一个小孩，然后我知道外婆特别疼我，但是我还是经常就是可能惹她生气，然后有些恶作剧，然后但是我就一直对这件事儿就是很耿耿于怀吧，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因为太小的年纪，然后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我很多真实的这种想法和对外婆的这个爱这个传达出来。然后直到有一天，就是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做梦就梦到外婆了，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特别是一种就是暖光的感觉，就是包裹着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感动就已经很强烈了，然后我就把当时其实很快的时间就是把这首歌的那个雏形就完成了。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这首歌可能刚才大家听哈，有几次这个在副歌想要起的时候，然后都弦乐已经做好这种准备，感觉在烘托气氛，但是又被压下来了，是因为当时在写副歌的时候其实是写了很就是更激昂，然后更这个旋律线更大的这样跨度的旋律，但是后来我们讨论之后都全都删掉了，改成现在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想用一种更自然的方法，就是把我这种就是对亲人的感受表达出来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平静的，然后去表述这种绵延的爱，是我想说的感觉。 我觉得也是一种更真实的状态。每个人内心深处应该都有一个位置是留给某一个特别的人的。 嗯， 刚才郑汉在讲述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和自己这段感受的时候，我觉得凡是你内心有这么一个位置，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你会懂。好，既然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所以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下一首歌曲，介绍一下吧。 嗯，下一首歌曲叫《呼吸》这首歌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案子，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在编曲上做减法，用这个尽可能少的这个乐器，然后跟人声去凸显这个张力，所以这首歌我们只用到了这个原声的钢琴跟人声所以也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想表达这个人跟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表达出来。 哇哦，关于呼吸的歌曲其实挺多的，比如说蔡健雅的《呼吸》 嗯，是的， 好，不要吓大家了哈，听一听这一版《呼吸》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哎，某些人都站起来要呼吸的呢，坐着不好呼了。 我很喜欢。怎样用轻柔的语气去开解天空的咒语，怎样盼一场风雨淋透我凝结的心，你那双清澈透明的眼睛也曾经追逐飞鸟的踪影，你手上每道清晰的掌纹转化了岁月无形的张力，我与你同呼吸，我与你同呼吸，我与你同呼吸，我与你同呼吸。 间奏部分很棒，大家好好感受一下。 怎样用轻柔的语气去开解天空的愁云，怎样盼一场风雨淋透我凝结的心，你那双清澈透明的眼睛也曾经追逐飞鸟的踪影，你手上每道清晰的掌纹转化了岁月无形的张力，我与你同呼吸， 很美的一首《呼吸》。我先说一说我自己听完这首歌曲可能不太准确的一个自己的理解吧。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是关于亲情的歌曲的话，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感觉到呼吸很困难的时候。然后呢，人生大家都知道很不容易嘛，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故事和各种各样的艰难期和这个煎熬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度过的，可能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我感受到的是一个人他的一个切分状态，有一个是处于一个当下的他生活的很困难，然后呼吸很困难的一种困顿的状态、嗯、然后这个时候我和你同呼吸，因为是歌词这样写的， 对对， 仿佛是另外一个自己， 是的， 站出来、嗯、再跟他说没有关系，我和你同呼吸，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一起来感受，我们一起来消化。 对， 对，这个其实这个歌的主题是就刚刚像左老师说，其实是关于同理心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嗯、就是我去体会你这样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去分担然后在这个歌其实可以多说一下，这个也涉及到我们团的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创作方式啊，就是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完成一个，就是当然有的情况下是一个人完成旋律啊，但是很多时候是比如说我先有一个出行，或者这个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理想他的一个出行，然后由我先把它做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琴的雏形之后，然后穆洛又加入进来，又把他的想法去逐步完善，然后又有了现在这个完整的这样的旋律线、嗯、所以就是我们也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呼吸的状态的切换、嗯、一开始就是很简单的一呼一吸， 对， 到最后也是归到一个很简单的呼吸，呼吸很自在的一个方式、嗯、但是中间的那个钢琴的那段旋律，就是我们过渡的那一段， 对，先走，对 对，又是感觉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可能是掐着脖子的，或者是那种呼吸很困难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是， 它是有一个情感变化， 对，没错。那部分的其实说到这个钢琴编曲，我可以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嗯、这个歌是我们完成了钢琴编曲之后，然后由我们在美国一个朋友一个团员，然后这个搭线，然后联系到了一个美国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钢琴演奏师 Michael Arum， 然后我们的一个合作、嗯、然后这个的钢琴的演奏部分是由他来完成的然后他是就是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建议，包括间奏，就实际上是刚才可能有朋友能听出来是一个变速， 对 我们是有一个速度的加快，然后这样把这个用这个左手的这个声部的这个低音去，然后到包括右手的快速这个爬音，把这个张力体现出来。 嗯嗯，总之在这首歌曲当中，如果你有受到任何的一点触动的话，我觉得是这首歌曲带来一个最好的魅力点所在了。看到有朋友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可以点歌吗？你当然可以点了，你就尽管的点呀。你点了歌，如果我们会唱的话，可以清唱两句给你听，如果不会唱的话，那我们就当看不见咯。所以欢迎各位点歌哈，我们的点歌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收看方式再和大家重复一下，非常非常的简单，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活力982，982就是三个数字982就可以看到了。以及更简便的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你听多有上档次的一个名字，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进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然后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点歌啦，点歌的话有可能会真的唱给你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唱歌吧，下面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原创作品，嗯，要不要先讲一下？ 好了，这首歌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适合在晚间听啊，因为这个歌名叫失眠 哦，晚上不要失眠、嗯、很难受的。 对，失眠真的很难受。其实这个歌当时就是因为我就是受困于失眠、哦、就是因为当时学压力比较大嘛，然后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所以写的这首歌。嗯，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失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属羊的那种感觉呢？ 不是，神经病质的。 失眠的夜晚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后悔的时候。如果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早点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多好呀，你早一点留言，早点关注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头发胡同多好呀。当然也有朋友点歌了，刚才有朋友点歌要唱《体面》这首歌曲，请问木洛，你 会 唱《体面》吗？ 清唱两句。 不会，我不会。 是真的不会，是不是？对，因为我也没有听过这首歌曲，毕竟这个主持人也是才疏学浅。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活得还挺体面的。所以各位，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可以继续的点歌。碰到我们会的话，可以偶尔的唱两句给你听。当然，要是真的不会的话，实在是拍死牙，不好意思了。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头发胡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交流的东西真的是很有限的。如果大家喜欢头发胡同的话，怎么样可以关注到你们呢？ 我们有这个微信的微博的这个公微博的这个官方公众号，相当于叫搜索头发胡同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同时我们在这个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跟这个腾讯音乐都可以关注到我们。 嗯， 然后我们也会在上面更新一些我们这个新专辑独白的一些动态。 嗯，这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一个组合。我们都知道为了自己的喜好你能付出多少，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对于头发胡同而言呢，他们12个人一边坚持自己的事情，一边坚持自己的学业啊，可能有些人也在工作，但是同时也在坚持着做自己的这个音乐事业。当然做音乐事业他们不是玩票的做，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投入，花钱花精力花心血进去的，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呈现给各位听的一样，是非常诚意满满的头发胡同。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要关注。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可以大合唱的时间的嘛。下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可以跟着唱吧。来，请导播老师帮我们点一下下面这首歌曲，我们已经点好了。歌名呢，可以先卖一个关子。如果你喜欢王菲的话，这首歌曲你要是不会唱，说明你是假粉。来吧，最后一首歌曲了，然后欢迎各位的关注，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可以看到我们全天的视频直播的各个节目，每个节目都很精彩哟。点好的话，这首歌曲就可以直接播放了。主持人撑场也是很不容易呢。哎呦，会唱吧？哎呦 ，MV 很复古哦。 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找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对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啊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啊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最后一首歌曲是《笑忘书》。再度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又来喽。 有一点帮助就可以对谁倾诉，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来啊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啊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再度的感谢郑翰和穆洛做客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歌曲唱完之后呢，我们今天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当然我们这首歌曲还没有唱完哟，继续唱吧。